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84回，感情是从何时发生变化的，连谢之真自己也说不明白。不知不觉中，他开始习惯他的亲昵与缠人，开始产生患得患失的情绪，不由自主地将心放在他一人身上，因他而食不知味，辗转反侧，暗暗希冀着能够和他长相厮守。眼看着弟弟为自己病成这样，谢之真心结渐解，幡然醒悟，满目河山空念远，不如吸取眼前人。浮生不过短短几十年，与其自残自苦相互折磨，不如转变一下对他的态度，也许一切局域就迎刃而解了。待到老去那一日，管他什么功名利禄，管什么他人看法，自己问心无愧也就够了。谢之方闻言整个人都傻了，过了好半晌，他指指自己，双目亮到摄人，颤抖着声音道， 弟弟还是什么人？姐姐索性把话说得再明白些，省得我空欢喜一场。 他苦等太久，久到不再抱有希望，因此当梦寐以求的幸事降临在他身上时，第一反应便是怀疑，疑心自己在做什么荒诞的大梦，亦或早已走火入魔，做下耸人听闻的祸事。从今早到此刻发生的一切，都是他难以面对自己的恶行而营造出的一场幻境。谢之真微微偏转了脸，看向岸上的红烛，耳垂晕粉，呼吸微促。他知道如若不说清楚，弟弟又难免要胡思乱想，可不知怎么的，就是说不出那两个字，好半晌才含蓄道， 咱们是拜过天地的夫妻，你说你是我什么人？ 他低着头，将手中绣着交颈鸳鸯的帕子搅作一团，下一刻便被少年腾空抱起，接连转了好几个圈。谢之方狂喜的叫声把前院养着的看家狗也惊得不住狂吠，丝毫不顾及身为主子的颜面，连声嚷嚷， 真的吗？姐姐不喜欢别人了，对不对？姐姐现在心里只有我啊！ 谢之真叫他唬得花容失色，忙不迭地伸出手臂紧紧攀住他的脖梗，被他转得眼前一阵阵发晕，心里既酸涩又好笑，轻轻点头嗔道， 你先放我下来。 谢之方不肯依他，转了好半晌方才拥着他一起跌进胭脂色的被褥中。他虚虚伏在他身上，两个人的衣带也缠在一处，犹如大婚那夜的同心结。见他傻笑个没完，谢之真也跟着欢喜起来，抬手轻轻扶了扶他乌黑的鬓发，慢慢说起许多旧事。他在辽东那几年，自己满心牵挂他的安危，又无法真正面对悖逆伦常之事，只能拼命逃避，盼望弟弟有一天能想通。因此当他拒绝了米夷郡主的婚事，被陛下赐了一顿毒打时，他被逼得阵脚大乱，这才慌不择路地挑选了裴景山。虽说并未动情，却终究贻误了旁人终身，谢之真每每想起便觉惭愧。然而与母亲墓前相遇那回确实是偶遇，并非相约私会。其实他从未喜欢过旁的什么人，无论是姐弟之情还是男女之情，俱是因他而起，两种感情融在一处，将一颗芳心塞得满满当当。谢之方听得欢喜，俯下身来亲了亲他，低低道， 若这一切都是场梦，我 就死在这梦里好了。 又胡说。 谢之真赶忙捂住他的嘴，峨眉蹙起，索性便将另一个心结和盘托出。 阿唐，我比你想象的更在意你，也不怀疑你的心意，只有一桩事令我耿耿于怀。 什么事？姐姐直说便是。 谢之芳痴痴地看着他，生怕姐姐如同月宫上的嫦娥，一不留神便会误食灵药回到天上去，紧张地抱紧了他，整个人依旧沉浸于难以置信的情绪里。 姐姐怎么会喜欢我呢？姐姐明知我是个混账无赖，怎么还待我这么好？这些是真的吗？我上一世，呸，我上上一世究竟积了多少功德？ 谢之真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，玉脸和他紧紧贴着，在这无限缱绻与亲密中竟有些醺醺欲醉。他沉吟了半晌，方才红着脸轻声道， 你在劳动军营里的时候笑过银记是不是？ 谢之芳闻言腾的一下坐起，梗着脖子叫道， 没有的事，哪个不识相的胡乱编排演，那些个上不得台面的污糟话在姐姐面前嚼舌根子，叫我查出来打断他们的狗腿，真当我 亲耳听你说的？ 谢之真认真观察他的脸色，一时分辨不出是否确有其事。 你跟那几个昔日的同僚喝酒时说什么年少荒唐。 谢之芳这才明白这阵子姐姐的冷淡从何而来，将将咀嚼出一丝甜味，紧接着便急赤白脸的自证清白。 我真的没有，不过是为着男人的脸面在他们面前胡乱吹牛。 他捉住谢之真的手，双目澄志， 咱们大婚那夜我是不是第一次，别人不知道，姐姐还不知道吗？若是身经百战，怎么两三下就交代了？ 谢之真没想到正经话说不过几句，他便又拐到了这档子事上，红着脸推他道， 我怎么知道，他们说什么头牌姑娘叫什么兰香的，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难不成都是凭空编造出来的？再说你会那么多花样，总不能是照着画册里自己学的吧？ 谢之芳只恨男子身上点不得手工纱，又无圆红可落，急得跳江起来，绕地快步走了三四圈，忽地拍掌叫道， 姐姐怀疑的有理，我这便使人去寻那位姑娘，使她亲口告诉姐姐那些个夜里到底发生过何事，我到底有没有碰过她一根手指。 见她急匆匆地往外走，谢之真赶忙拦道， 啊，时隔这么多年了，你往哪里去学啊？ 姐姐别管，就算上天入地大海捞针，要把她找出来还我一个清白。 谢之芳走到屋外，叫过来几个心腹和暗卫，如此这般地嘱咐了一番，仍旧回房陪她。他搓了把脸，提及那羞于启齿之事，神色也有些不自在。 至于花样，我说的时候只顾嘴上快活，再一个也没料到姐姐会将我放在心上，因此全没个顾忌，这会儿想起来只怪自己嘴贱。哦，我没有说姐姐吃醋不好的意思，姐姐因此恼恨，我只会觉得受宠若惊。 他照旧跪在谢之真脚边，整理了一会儿措辞，方才艰难地开了口。 我发誓，这一世从身到心，只有姐姐一个。若说前一世确实有些荒唐。 谢之真此时冷静下来，认真听弟弟坦白前世里那些旧事。 我那时候年少离家，偏激的厉害，满心想的都是如何出人头地，封侯拜相，好给谢涛和那贱妇一点，好给谢涛和那贱妇点颜色看看，也早日救姐姐出火坑， 扬眉吐气，再也不必看别人的脸色。 想起那时候姐姐受过的委屈，谢之芳仍然忍不住气血翻涌，张开双臂抱紧她，缓了好一会儿才继续往下说。 因此我在战场上昏不要命，造下无数杀孽，夜里睡不安稳时便学着那些大佬粗门招妓泄欲。同姐姐说句实话，那些女子们长什么样子，是什么性格，我并无半分印象。欢好时尚能感受到浅薄的快活，过后只觉得无趣。林轩因我而死后，我更觉孤单，偷偷给姐姐写过几封信，却不敢递出去，生怕叫谢涛他们知道我的去处，派人押我回去，更怕姐姐回信说些关心我的话。我扛不住归家寻你，一直前功尽弃。 昔日他从不觉得招妓有何不对，这会儿因着得了他的真心，却生出自惭形秽之感，生怕姐姐嫌他肮脏，嫌他恶心，将交托给他的感情再度收回。可这些心里话他必须毫无保留地告诉他，这会儿若是打了退堂鼓，往后就未必还有勇气说出口了。谢之芳一鼓作气地说道， 因此我行事愈加放肆，什么脏的臭的全部避忌，到后来年岁渐长，又学人玩一些吟诗弄月的风雅把戏，因着事情如此，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。别人都赞谢将军知情识趣，怜香惜玉，大把美貌女子对我投怀送抱，念念不忘，其中也不乏大家闺秀，世家小姐。 他将脑袋埋在姐姐的衣裙里，不敢抬头看她。 可我从未动过成家立业的念头，女人而已，消遣消遣也就罢了，娶进家里未免麻烦。 说到这儿他顿了顿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，哑声道， 这话也不全对，我动过一次成家的念头，是在姐姐使人送来亲手缝制的衣衫之时。那套衣裳穿起来极为妥帖舒适，我当时脑海里闪过一个想法，若是娶个姐姐这样温柔体贴的人在家里，似乎也不是件坏事。 这番话在两人心里同时掀起了风波，似乎前世今生他们的缘分早就在无形中注定了。谢之真轻抚弟弟的头发，他虽无前世里的记忆，却止不住地为他话语里那个狂妄嚣张又孤独偏执的少年而心疼。 姐姐，你知道吗？ 谢之芳生气自己这两日行事无端，却又管不住眼泪，抬起满是泪痕的脸，指了指自己心口道， 我前世染指过许多女子，可这里一直空空荡荡，冷得厉害，只有你才能填上这个窟窿。 他握紧他的手，将炽热的泪水洒落在他手心，态度卑微的可怜，又狂热的可怖。 姐姐，这一世我全都改了，求求你不要嫌弃我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